双生开为路过他家门，岳母见我好笑谁碰大碗包草贼，青青花开花落三年生，送绿香榜一心连心，在此平地 我好比弯弯曲曲山涧水，你好比滚滚长江向东流，你一颗红心为集体，为革命奋勇向前不回头，牛柳无心离开你，将同志亲人一边等。 下面请听《火耶村》当中的选段，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《血债要用血来还》。 卖黄曲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《昂起头，挺起身》。 从容要镇定，斗争中难免流血与牺牲。虽然是我们一家人，与千万人民同一心，此生早已许祖国，总算是堪称万金之光杆。 正义不惧死，同美帝斗争到底，只有一股信念，祖国暖国必须统一。两句话牢牢记，一副从大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，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《哭政委》。 把那袋子进过去，我也想冲根问底。乱枪奔赴，花怒他无理是一句一句句，待海岸切记， 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《不要用哭声告别》。 大明天，天都晴。 最后请听《忠魂曲》选段，先请听徐玉兰、王文娟演唱的《百家饭》。 小姑， See you. 上西藏千苦心，谁你也去转恶风，真相流转 最后，请听王文娟演唱的《丹心永向阳》。

写什么？ 我要你写退婚文约 啊！你让我退婚呐、啊？岳母稍待，我去写来。 哎，你要到哪里去啊？ 岳母让我写退婚文约啊！ 哎，你这是？怎么讲呢、啊、 小姐 上前带住朝堂嫂妻子前来别担心既然你父母生身不归你求 小姐 老夫人许你一剑，我翠屏也许你一剑。 哦，哪一剑？ 我把头顶在地下来接你。 哪怕你这个老奴才，头不顶着地来接我。人你们走上。